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美国的左翼呢就近几个月就掀起一个 cancel culture， 叫取消文化。那么这个词汇要解释一下。其实呢 cancel 就不是 culture 的。cancel 就是取消，就是西方的白左呢他们眼中觉得任何的文学作品啊、产品啊、艺术品啊是违反一些种族平权、性别平权，或者禁止歧视同性恋、双性恋、单性恋，这些他们不禁止是批评，而且重要是灭音，还有将这些产品是落架。这个 cancel culture， 即是所谓的 culture， 你知道什么的这些恶劣的行为呢都加上文化。咁呢个 cancel 呢样嘢系一个叫睇喺美国国内，你都唔知系边个咧系做咗呢啲咧政治意识形态嘅法庭，然后咧就判决，譬如啊，马克吐温嘅小说里边咧系描写到当时一啲黑奴，呢啲黑奴咧同埋一啲白人嘅男主角一个顽童相处，于是佢哋嘅言语之间呢、这个男童咧嗱白。人的男主角呢就在那陣時的時代背景呢就叫這個黑人小孩，當時很好老友的這部小說叫做 Huckleberry Finn， 叫他做 Nigger。 那個戲裡面，那個小說裡面呢充斥這些大家呢很熟，同埋呢還有一種呢即嘲諷，而但是那個被嘲笑為黑仔那個小孩是不介意的。那現在將這些字眼呢抽出來，就话呢啲咁嘅小说如果继续俾佢喺中众图书馆借出，系会咧引起一个不良嘅效应。咁咧就要将呢啲咧书咧系落架。嗱，二十几年来香港特区咧就偶有呢啲咁嘅事，而最近几年咧亦都咧系加剧。当然佢哋嗰个政治正确就系同西方白左嘅政治正确系唔同。香港特区的政治正确就是违反国安法，或者违反这个一个中国，或者这个违反这个涉嫌是颠覆这个政权，例如说这个八个字什么光复什么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呢就被视为当然是一个 cancel 的对象。如果你在香港家里藏有这些物品，又或被人抄到呢，初你说国安法是对付极少数人，咁但係如果你话喺屋企俾人藏发现藏到啲标语都可能係入罪。咁所以呢八个字同埋某啲标语，或者某啲同呢啲标语有关嘅产品同埋作品呢，都会列入 cancel 嘅对象，甚至係犯官非。咁喺呢一个风气之下呢，当然香港特区就有样学样，所以最近呢就呢一两日呢就是、香港电台嘅广播处长李伯全。就话要将一年来香港电台电视部嗰啲产品放咗上 YouTube 嘅咧，就全部咧将佢清除。 系佢超越一年以上嘅内容咧，就删除。咁就喺 YouTube 同埋里边咧，因为港台积存咗有好多咧过往嘅一啲节目嘅内容。咁今日咧已经被发现咧有好多。有啲政治敏感嘅報道啦嘅節目呢就已經冇咗啦，咁連帶有其他當然殃及池魚嘅，因為都超越咗一年嘅，咁都已經係被刪除。咁港台嘅人員嘅工會呢就回應啦，就話以往呢港台嘅官網的而且確只係提供12個月嘅節目重溫，因為呢呢個係個伺服器有限。咁但係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呢就一向都係冇呢個容量限制嘅，亦都唔使收錢。咁佢質疑呢究竟點解要即係刪除超過一年嘅節目呢，呢個理據或者個原因呢係乜嘢呢，除咗同官網看齊之外，仲有冇其他一啲隱藏嘅原因係唔能夠宣之於口呢？ 咁啊，呢啲系当然官方就唔会答啦， 唔会答。当然佢有佢嘅依据嘅，嗱，譬如话版权啊，吓、喂，香港电台都系政府机构啊，佢俾咗钱制作啲节目啊，制作完之后咧，佢有一个道理系保留翻自己版权，佢唔想同全世界分享啊，系咪？ 嗯， 呢、這个讲到尾系呢个保障翻呢个知识产权或者创作权益啊，都得嘅。 嗯， 佢冇话到话呢啲咧，一年以上嘅节目有好多系犯咗政治嘅敏感嘅风险区，冇讲， 冇讲噶， 冇讲， 嗯， 系嘛？咁咧系你哋自己咁睇嘅啫。咁但系咧，你整个文化嘅气氛，或者呢个社会气氛里边，你要做呢啲咁嘅事，当然就俾会令人哋联想嘅，呢个叫联想啊。 嗯， 你当然可以联想到咧，系特区政府咧系例行知识产权保护由政府做起，希望咧其他嘅传媒都效法，例如包括商台、光明顶，有啲片段都摆咗上去 YouTube 嘅， 嗯， 可能佢起个咁嘅带头作用啊，唔系上摆咗上 YouTube， 我同你冇钱分噶嘛， 咁梗系冇啦，呢个版权嘅节目系公司噶， 公司噶， 系啊， 嗱，即系唔好，即系。冇呢、這个，我哋有冇钱分另一回事啊？咁呢个咧可以咧，公司问翻呢个 YouTube 咧，系攞翻钱，系咪啊？ 嗯， 嗱，希望咧系带动全香港啊，嘅传媒咧，例如包括嗰啲报纸啊， 嗯， 印咗出嚟啊，嗰啲社论啊，或者唔好俾人 cap 咗图咧，就放上去 Facebook， 可以咁讲。如果技术上系咁做咧，我觉得又无可厚非嘅。如果真系咁嘅动机，因为咧有时呢个世界个资讯啊系散播得太快啊，快到咧你系真假莫辨，包括而家印度嘅疫情，我今日咧三个 source 收到一个好核突嘅片段，就系、是、一种咧印度嘅嗰种宗教的巫术咧嗰个叫做防治呢个病毒嘅方式。就是一个查到成身黑晒嘅一个老男人咧，就作扮到个土著酋长，揸住啲咩器具咧，然后佢嘅下部咧系挂住个啷啷，然后咧有个妇女走埋去咧系咁拍啷啷声，好似求神咁。 嗯， 佢话拍佢几下，左右开弓，拍得十下八下咧。就可以有护体神功咧，系唔会舐呢只忽得十啊？呢、這个叫高忽啊，十九啊嘅病毒。哇！我今日我收到三四条啊，系非常之核突，不堪入目。嗰啲人觉得男人传嚟传去，觉得好好笑，但我觉得唔好笑。喂，呢啲咁嘅资讯或者叫创作自由咧，一个有品味嘅人啊。是不欢迎 咁你又唔可以同港台嘅节目去同样比较嘅 当然唔可以比较即係而家讲到呢个网络资讯嗰种无节制嘅爆炸啦个问题系边个有足够嘅权威去做法庭同审查官 嗯冇㗎喎呢样嘢 如果你有另一个角度嚟睇，如果你个香港电台你对自己嘅节目质素系好高又好有信心而且你香港电台播出嘅节目咧，大气电波同埋电视部节目本身唔系收费嘅，唔系收费嘅。 嗯， 报纸系收费， 嗯， 因为你嗰啲网络报纸或者印刷啊，嗰十蚊一份啊。如果你唔系收费嘅话咧，你摆上去 YouTube 咧，如果你个节目质素好，点击率高咧。YouTube 个广告收益系分翻俾持有， 即系 分翻俾香港。 我又持有唔同嘅睇法，因为我好多年之前咧就都参加过咧港台嘅一个颁奖节目，就叫欣赏指数。咁当时咧，因为咧就港台嘅节目就系只能够借用收费电免费电视嘅时段啦，又冇而家嘅数码广播啦，咁所以咧长期咧嗰个收视率就低嘅。咁当时咧港台即系好多年之前咧就成立咗呢个欣赏指数嘅颁奖典礼。咁当然啦，结果就大部分都系港台嘅节目，尤其资讯节目啊、铿锵集嗰啲咧，就攞到好高嘅指数就获奖。咁你睇得出咧，其实港台长期以嚟咧，系并不以呢个赚钱或者系个收视率咧，作为佢哋对节目要求嘅标准，反而佢哋强调嗱，我唔系我定噶，欣赏指数呢个规则同游戏系佢哋定噶吓，咁用欣赏指数即系话个质素咧嚟去做判断， 咁你諗下，既然你對自己嘅節目係有擁有一個咁強烈嘅欣賞指數情懷，喂，你依、這個 即係好清高， 依、這個節唔好咁講， 個機構好清 高，質素嘅節目，你一定係高質素，你先至會搞依個欣賞指數㗎啦，係咪？咁你但係而家咧，你就將自己依個叫做保護依、這個咁高欣賞指數嘅節目咧，就一一刪除。 嗯 啊，一年嘅期其實好短嘅。 我想問一問，我冇 check 啊。咁三四十年前嘅香港電台電視部早期嘅獅子山下， 嗯， 嗰扎有冇刪除？ 哇！ 我要 check 一 check 先。 我要 check 一 check 啊！ 證監制，你撳一撳咧，嗰扎嗰啲咩咩圓周仔之歌啊，阿張 敏冇㗎啦，嗰啲冇㗎啦，嗰啲 啊，梁明嗰陣時做緊獅子山下，同埋阿郭劍青。潘志文开口埋口闹政府冚家拎嗰度啊， 冇噶啦嗰啲，嗰啲 位度， 依我所知系冇。 车一车先，嗰啲都删埋啊。 嗯， 喂，嗰啲咧就系、是、香港历史文化嘅一部分嚟嘅。 嗯， 喂，我觉得你删咧，你应该删到咧最最极其两，应该删到咧1997年7月1日为止。 嗯， 因为1997年7月1日嗰个香港电台系香港特区电台， 唔系嗰个更加想删除。 唔系你嗰个删唔紧要啊， 删九七之前咯、 啊。唔系删九七后啊。 嗯， 你删九七后咧，我觉得如同味同鸡肋咧，弃之无味咧，啊，食之无味咧，弃之咧不可惜嘛。 嗯， 但系1997年7月1日之前嘅香港电台咧，包括狮子山下同埋香江岁月啊呢两个长篇剧集咧，系有好特殊嘅社会同埋。艺术价值嘅， 嗯， 而家你睇翻嗰阵时嘅香港电台，佢虽然系殖民地政府喉舌，但系咧佢有一个处境嘅呢个长篇剧叫做香江岁月，另外有一个咧单元剧叫狮子山下、 嗯， 就算对于想学习影视啊制作嘅演艺学院嘅学生。佢哋係納税人，佢哋嘅父母係納税人。OK，、 嗯、 你九七年七月一號、六月三號之前嘅香港電台電視部嘅節目啦，星帶就冇啊，因為我從前幾晚喺 YouTube 度都見到喎、 嗯， 即係阿陳立品有時踎喺街邊嗰度咧，係用個火水爐咧，係喺度煮飯啊，然後咧有一場戲係樓梯街啊。拉歪變咗啲文武廟隔離啊！嗰啲好有 feel 嘅，呢啲係香港新浪潮導演，包括許安華啊、張國明、善慧珠啊，呢啲咧佢哋少林寺啊嘅時候啊嘅出身，唔、 嗯、 止係一個集體回憶喎，呢個係香港人嘅公共資產嚟喎。上咗 YouTube 嗰度咧，係行之有年，相安無事喎。嗰度你刪嚟做咩？喂，同埋啊，如果你刪嘅話咧。我谂你要问一问英国政府，因为咧1997年6月30日之前啊嘅香港电台系由殖民地政府拥有。如果佢撤出香港啊，你记唔记得中英联络小组嗰阵时倾嗰个环节咧，就系英国政府撤出香港嘅殖民地政府系带走应该带走几多档案噃？啱唔啱啊？ 嗯。 啊？喂。如果系咁啊，你留低到今日，你而家你有，你竟然走去删除咧，倒不如啊，喺彭定康最后末代嗰阵时啊，就将呢啲咁嘅制作啊，嗰啲咁嘅录影带啊咩咧，系搬翻去英国，放喺个 reference library 嗰度啊，当做历史。喂，你1997年6月30日之前，你唔好删，系咪啊？因为你嗰阵时你未出世啊。你又等咩李伯全啊咩嗰啲咁嘅邱腾华呢啲咧，喺一系咧就读紧中学，一系咧同紧嗰阵时嘅白人嘅政务官喺度玩紧鞋。 如果佢 唔关你， 佢从来冇放过上去，又何来删？ 唔系而家有，而家 YouTube 有啊，唔知边个放啊？ 啊，嗰啲未必系。 广告翻嚟再讲。头先我讲完 YouTube 上面嘅殖民地时代香港电台电视部嘅影音产品同声监制就面色大变，咁啊佢即刻走去 check 就发现仲喺度，跟住咧走嚟同我讲，佢话呢啲系民间自己 upload 上去嘅， 嗯， 李陶杰唔好衰多口，俾你打草惊蛇咧，听日广播处长嗰啲马仔咧翻去报告咧，就叫佢删埋， 嗯， 佢话因为咧。 里面有啊，呢个当年70年代香港首席童星冯志峰啊，里边咧嗰啲影像扮嗰啲咧，山区木啊扮啊嗰啲咩阿陈立品个孙啊嗰啲，妈妈妈妈，点解咁多人咁有钱可以住洋楼，我哋要住艇户嘅？哎呀，衰仔，你俾心机读书啊，第日咪爬到上去咯。阿陈立品。跟住梁明嗰啲冚家拎，为老不尊，咁样教孙吓，呢啲社会贫富悬殊唔啱噶嘛吓，呢啲啊，而家咧系民间 upload 系啊，所以你睇翻咧香港电台嗱 YouTube 嘅官方频道系冇呢啲嘢，你以前讲嗰啲咩香港岁月啊、哦、小时候啊，你讲呢啲咧狮子山啊都系冇嘅， 仲有个黄舒淇啊，引 黄舒淇、老嘉敏都已经年纪唔细啦，系、啊、嘛几十年啦已经 系嘛 呢啲 黄舒淇、老嘉敏，仲有个阿小柏林啊，系啊，收尾佢成长咗，加入咗我哋香港特区警队。 是 威风凛凛， 嗯， 两年内呢是去前线呢去铲除黑暴。你可以睇返呢个小柏林细个喺殖民地嘅时代喺香港电台电视部出席嘅。 是当时几个天真无邪。 是非常之天真无涯，一脸呢是自欺。 是。 啊，甚至当戴安娜王妃访问香港嘅时候，小柏林是荣获广播处长张敏仪的选拔，叫他上去献花、OK? 所以保留这些、旧的这个香港电台电视部的产品，民间有责难，物为言之不如我们衰过一次的。几个月前呢，我就在光明顶大力推介暴力血腥色情、首席导演茂敦佩，叫点我点读个字，沛定辉定义， 嗯， 吓、茂敦沛， 茂 咩啊？咩啊？阿茂敦辉系一啲都唔废啊！呢、這个茂敦辉咧，生前咧系对于色情暴力啊嗰种影像嘅一种咧近乎病态嘅执着。嗰套名片叫《打蛇》， 嗯， 就系、是、借大陆啊呢个偷渡客经过呢、這个。流浮山上岸是遭到新界的暴徒呢是禁锢，里面呢是有殴打、私刑、强奸、鸡奸，香港历史电影史上最露骨而且大银幕的鸡奸呢就在这套戏叫打蛇。那个呢施加者呢加害者叫尖心，受害者那个呢就茄哩啡，成班呢那些做难民那些呢 是啊，就是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嗯。 在这个上岸之后被啲新界佬呢就全部呢是活捉，然后将佢哋禁锢。哇，跟住惨喎。你咪呀，慢慢呢动用清宫十大豪刑呢去租质。 咁套片点呢结果你 解释。我哋嗰晚讲，因为我喺 YouTube 睇㗎嘛。 嗯。 哇，成套呢个一个钟头35分钟。结果喺度讲完呢两日之后就即係俾 YouTube 呢 take off， 即係呢落咗架。我諗有人睇咗之后顶唔顺啊，因为里面喂原汁原味啊，几犀利。 嗯， 就跟住我諗有人投诉中间发生咩事，我唔敢讲话商台影响力宏大，可能係一个巧合。 咁你都话成日都话有时静静鸡赢，咁你都要静静鸡睇㗎嘛，係咪 咁啊，係 呀。唔好成日。 到我自己做咗一次黄世类似黄世泽式嘅白老鼠行为。唉、真係係咪 冇错， 真系衰格。唉， 你叫人唔好做嗰啲嘢，你又做 搞到咧香港嘅 YouTube 嘅创作自由咧冇咗。 你第时细细声同我讲算噶啦。 我头先谂唔起，真系，因为我谂起嗰阵时即系香港电台早年嘅狮子山下系嘛，嗰、种影像啊，好重要创新啊，同埋嗰阵时有殖民地政府咧，英国人有一种文化特色就系佢识得自嘲，佢容许自嘲，必定容许咧。官办的电台和电视台做回节目，指正回各个部门的弊端。 嗯。 是不是 这种不是一种西方的管治。 这个是西方白人的优越文化。 嗯、 这个你的3000年是零的。是不是啱不啱 咁所以啊，而家咁你去落架咧，你就落翻到由中國人當家作主嗰一日起，一啲問題都冇。 唔係，遲啲電視台又重播。 我仲尊重你嘅文化。 白頭神探勇救是頭婆，係嘛？嗰、這個嗰啲咁嘅戲，你諗下將來我哋香港有冇做？ 好啊，新聞翻嚟再講。所以話香港電台嘅總編輯即係廣播處長李伯咩 李伯全， 李伯全咧就下令刪除一年以上嘅香港電台嘅影視節目啦，係佢自己擺上去嘅，本來係嘛、 嗯？ 我諗係香港電台自己內部啲人咁多年擺上去嗰啲鏗鏘集，咁佢下令就剷除。咁我哋頭先以一個客觀中立、非政治化角度咧，就呼籲。1997年7月1号的香港特区电台任何嘢呢你都可以你不如你删晒不足惜但你应该留返6月30号1997年之前。因为嗰啲呢好多系民间 YouTube 摆上去。 嗯。 特别系狮子山下 ,75 至到77年呢两年呢几乎集集都系精品。 嗯。 张敏仪监制嗰时候单慧珠啊黄华琪啊仲有一套叫系罗孔中编导。1977年叫《食为天》啊， 嗯， 同埋另一集叫《瑜伽》。嗱，你睇下呢个呢几集里边，第一用菲林拍，同埋里边保留咗70年代中期香港城市嘅面貌，全部系实景。 嗯， 除咗佢屋企咧嗰个系搭嗰个厂景，系一落街咧，所以你睇听到嗰啲收音、录音同埋菲林两缺色嘅。一落街咧就系嗰阵时嗰个石硖尾啊嗰啲咧吓，就系、是、街景。咁你喺里边睇到嗰阵时嘅一扎好珍贵嘅香港老演员，陶三姑啊、马少英啊、周吉啊、石坚啊咁，系好后生嗰阵时，四廿几、50岁、50出头咁。啊，仲有一个主角梁明啊，仲有啊个家人里边潘志文啊。曾光啊，吓，仲有一个女主角做嗰啲妹妹仔啲女嘅咧，就系叫郭剑青嘅。咁郭剑青嗰时系长头发嘅， 嗯， 中意有时着条热裤啊，嗰啲松高鞋。嗰阵时嘅港女嘅典型嘅形象就系郭剑青，即系长头发，有一阵书院女味。Form Six 啊 ，Form Seven 又系报考咧，中文大学啊嗰啲咧，吓。咁除咗呢、這个。郭剑青咧嗰时仲有嗰啲，譬如话一个叫陈咩，唔系陈怡兴，陈咩，有少少假哨牙啦，陈咩？ 陈齐总唔系， 唔系有份做呢、這个，后来加入做呢个狮子山下， 嗯， 有棚牙哨哨地嘅，即系算我讲得直率啲，睇下唔知边个，诶、嗯、呢个做法做下边个噶嘛？梁明嗰家人个嗰个阿嫂嗰、那个家嫂噶嘛，收尾佢代啊，应该唔知系代边个，唔知代曾丽珍点咁，唔记得。 嗯， 系、啊、嗰阵时啊，郭剑青啊，嗰阵时 话你数翻九七年时代、啊，当然其实香港电台有好多精品啦、啊。你讲狮子山已经系人都识。其实我细个嗰时候嗰、那个年代，我睇《香港岁月》咧， 哦，嗰、那个后期 先，后期少少，但系 柯俊雄 系咯，邓碧云 啊， 万梓良 系 啊，佢因为佢真係將香港嗰個歷史呢用戲劇嘅形式去橫跨咗好多年，由日治時代開始講香港淪陷3年8個月，咁呢跟住呢即係一路一路呢就去寫香港嗰、那個變遷嘅歲月，咁當時呢即係我唔記得咗有幾多集啦，但係呢佢有唔同嘅season 啦，如果我用而家个说法就系唔同嘅季啦。咁啊，讲到我记得讲到去呢七十年代嘅时候，有一段我好深刻印象，反而就系讲阿邓碧云咧就做个制衣厂定乜嘢，就收留咗阿黄淑仪。 系 黄淑仪咧开头好惨嘅，跟住就即系帮佢喺个制衣厂打工，跟住后来做下咧就教精徒弟冇师傅，跟住咧就起阿邓碧云飞脚。 嗯 啊，咁就食好似食埋佢啲生意，定抢咗佢啲生意咁样。咁一路睇紧呢系成个七十年代香港嗰、那个工业起飞啊， 佢用嗰啲製衣廠嗰啲背景咧，係好好睇嘅。睇呢啲咁日治時代嗰段，當然又另外一種味道啦。就嗰啲就我反而覺得典型嗰頭。咁反而你頭先我講到嗰段咧，我就好深印象啦。 啊，嗰陣時有鄧碧雲啦、柯俊雄啦、岳華啦，我啱啱出道嘅梁家輝啦，哇，仲有張英啦、黃淑儀啊、顧美華啊， 係啊，好好睇噶。 仲有姚偉啊。 通常啲人成日講獅子山下，但係真係唔好漏咗香港歲月。 香港歲月有一定嘅藝術性。嗰陣時係由張敏儀、葉潔卿咧係聯手炮製。即係真係有一種知識分子味。佢係一個群戲，你話個戲劇嘅跌宕啊，高低咧個張力咧就唔係好高。但係咧，佢係嗰種平淡裏面咧，係講出好似《紅樓夢》一樣。講出咧，即係由一個大家族啊，由佢咧係由一個由衰轉盛，一個咧回顧。望落好似冇乜嘢大事发生，但好似《红楼梦》睇完咧，120回，原来好大嘅事发生咗。所以你今日睇翻呢啲咩《浪迹天地》啊呢啲咁嘅今年呢啲荷里活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嘅呢啲，里边全部有《香港岁月》《狮子山下》，即系早年嘅方玉平、许鞍华嘅风味喺度。 因为里边 唔系佢发明， 因为里边系 呢家嘢系香港发明嘅，就系香港电台发明嘅， 系香港人嘅故事。 系啊， 佢里边咧唔会隐恶扬善嘅，譬如话。一样有走私啦，系嘛、 啊？ 一样有啲木屋区大火，有人贪污啊， 系、 啊、到时又有肺病啊， 同埋贫苦人家失业啊，搵唔到嘢做个彷徨啊。我记得有一集咧，系文武庙隔篱个楼梯街，个镜头拉歪，就真系咧里边个主角咧一至两个人咧喺个楼梯嗰度慢慢行落嚟喂，嗰阵时1984年80年代初，因为你知道戴卓尔夫人。要求續約不果，然後咧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已成定局，就喺84年好短短嘅時間推出。呢個鏡頭一拉歪，你見到咧嗰啲基層嗰啲老人咧一路步步行上呢個樓梯街隔離文武廟咧，係好有 mood 嘅。即係後來嘅王家衛咧，雖然係用咗更加靚嘅攝影機啊，更加靚嘅衫，可能揾咗呢個另外一啲男女主角呢啲咧张曼玉系嚟做，但系咧喺翻《狮子山下》里边咧，系有第一代同埋好朴实啊呢种嘅电影戏剧语言，系咪？ 系啊， 同埋佢肯用一啲草根嘅人去做主角。 咪仲有记得系阿关正杰唱嗰首主题曲啦。 咁啊，仲有咧话里边咧系讲星斗市民。我记得有一集咧系。探讨啲青少年青春成长嘅时候，行出街面对香港报摊啊，嗰种雨后春笋嘅色情杂志嗰啲封面啊，同埋咸嗰啲咁嘅咸片啊，嗰啲咁嘅海报啊，咁面对呢啲咁嘅色情影像，一个血气方刚嘅年轻人啊，嗰种惶惑，话嗰个主角系徐小明啊，好嘢啊，系嘛？ 系啊， 因为嗰阵时咧，1975、76、74、75年，香港好多色情电影同色情报刊，入边豪华戏院咧，大大个招牌嗰啲咩妻正斗色情， 我同你讲过，我嗰时读小学，我就坐保姆车， 系，同埋嗰阵时冇黑套， 保姆车咧嗰度有个灯位， 系啊， 就唔知点解转入去嘅时候咧，就个灯位停一停咧，我哋真系小朋友啊， 系啊， 就望住嗰啲几层楼咁高嘅海报， 爱民分支啊嘛，几层楼啊，一个裸女啊，当然嗰呢啲咁嘅广告招牌就唔系露足亮点， 有粒星星嘅， 系啊，露一粒星星， 又系 下边嗰、那个豪华喺下边有间英文杂志铺书店，里边系卖 Playboy 咩 OUI Penthouse， 嗰个就用。塑胶透明胶袋袋，哇！你一对面嗰啲咁嘅报摊咧，嗰啲华文嘅色情杂志，嗰时未有龙虎豹，应该都系咩老爷车、咖啡屋嗰啲，系封面全部露嘅， 系啊， 仲未够 嗰个好开放嘅时代， 嗰啲酒吧咧无上装啊，无下装啊， 你住湾仔知啦，洛克道 半条洛克道啊， 摆嗰啲灯箱出嚟， 半条洛克道啊，一落雨啊，系嘛，连嗰啲水啊。系咪？嗰啲水啊， 点啊？嗰啲反光啊， 渗出盐嘅，因为半条落一度行到出汁啊。 系 呢个由呢个大力水手酒吧行去呢个小童群益会啊。 嗯， 嗰啲巴女无上妆嗰啲咁嘅海报贴晒出嚟。 嗯， 哇，简直真系，即系你嗰时 叫 麦理浩治香港，收尾我 无上妆酒吧嗰啲最兴。 麦理浩咧嗰阵时系佢嘅自己个人思想倾向工党。 嗯。 当我哋过得几年去到伦敦读书嘅时候，走落伦敦嘅 Piccadilly， 话嗰度嗰啲小电影啊、色情物品嘅商店开满成条 Shaftesbury Avenue， 思有亲切感，又同香港一样，百花齐放。甚至戴卓尔夫人上台先开始冚啊，即系或者唔系冚啊，系冇得做。咁而香港喺七九年之后咧，呢啲市面咧。就自然個市場去結淨化。 唔係啊，你就算你講翻獅子山下嗰時最出名啦，嗰時名演員張敏出道，大露背，係嘛？即係你諗下依個尺度，佢嗰個年代喎，而家都唔得啦，而家都俾人投訴啊！ 梗係啦，喂嗰時，喂咁咪好好聲，好似有一集直情係講嗰啲曬子區，居住環境差，嗰度啲窮家少女出入就遇到色狼，有一个女主角叫韦尔恩，喺嗰度俾人强奸，嗰啲影像系非常之震撼，做得好啊！呢个韦尔恩做香港八爷，做牛嫂 嘅， 打麻雀啊嗰啲巴扎， 做嗰个大妈啦，而家叫做师奶啦。 但系咧做屋村少女俾人强奸嗰种，冇对白嘅，全部表情同埋眼神戏。咩叫电影语言，咩叫戏剧，咩叫演技，而家喺返嗰度。是咪所以话啦，即係呢啲係殖民地时一定要强调殖民英国殖民地时代香港电台电视部嘅贡献。 梗係啦，呢个已经係公认㗎啦，即係对成个香港电影业啊。简直係一个少林寺。 睇返而家嗰套啱啱落画咋嘛，即係好好拍电影啊！许鞍华喺里边嘅自传嘅纪录片前边都讲到同香港电台做嘅， 系啊！ 啱啱读完呢个英国伦敦电影学院翻嚟，都系喺TVB 做呢个奇趣录，然后就香港电台拍呢、這个狮子山下戏剧节目，系嘛？好似有一场就野官飞嘅善慧珠编导就煲嗰啲乌龟啊！ 唔係揾隻雀，滾水唔知 道，滾咗 六隻雀， 結果咧 就告咗， 告約束嘅，開一啲非常之惡劣嘅風氣，就係咧為求寫實咧係虐殺動物，即係呢班新浪潮電影翻到嚟咧都幾都即係都有一兩個都幾唔係人咁品，即係呢個所以唔係點會咧係出咗牟敦廢嘅呢啲咧打蛇之後仲一套黑太陽73日咧。里面将成只活猫抌落嗰啲几千只老鼠嗰度，又当纪录片咁拍。呢套系文诶，当时凤凰左派打本比较睇到呕嘅啫。今日我遇到一位老前辈，就讲起话佢喺佢重影50年，有两个导演佢系非常之耻与为伍嘅，其中一个就系牟敦廢。 喂， 用呢啲咧人间嘅痛苦同埋战争嘅罪恶咧，系去发泄一啲咧佢自己个人对暴力同埋呢个血腥啊嗰种病态嘅迷恋啊。喂，但系拍出嚟嗰时冇人批判。我自己睇嗰套《黑太阳731》咧，喺英国啱啱翻嚟嗰阵时读大学定咩，我睇哇，我咁嘅戏，周围啲影评好啊。暴露日本这个侵华的罪恶，我说放屁，我说呢你如果信呢这个主题是正确呢，是你自己是低 B， 整套戏跟日本侵华什么民族罪恶无关，是一个导演用这些残酷血腥的影像是作他阴暗心理 的一些呢很邪恶的打飞机 OK？ 跟住那套之前就是那套人蛇变本加厉，跟住就黑太阳731，即系我哋十几年讲电影讲导演，好少讲到咁白嘅，真系。你话系咪？就算套戏唔好睇，我唔会讲到咁露骨。唔系话因为佢已经唔喺树，系咪？你话 当然啦，因为你表现嗰个主题嘅技巧，你唔需要用到呢啲咁嘅影像噶嘛，亦都 呢个《洛克泰人731》咧，就喺度借暴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关东军咧，呢个试验细菌为名。啊！將嗰啲凍傷啊，呢個鼠疫啊，一集集咁講，係冇連貫，冇乜主角噶。 嗯， 啊，跟住左派電影公司打本。 嗯， 呢套同埋嗰套人蛇咧，應該係香港電影史上嘅恥辱嚟，但係都係新浪潮。我廣告翻再講。咁而家講翻咧，就香港特區時代興起呢隻所謂嘅 cancel culture， 係類似而家美國拜登當道嘅左膠啊！而家直卷美國嘅行為，到底咧係會有幾徹底？即係呢啲產片啊，同埋禁呢禁路啊，係有幾大程度慢慢咧係同大陸咧係會睇齊。因為咧而家發生呢啲事係香港電台，所以咧少少嘢都會放大啊。例如咧就香港电台某文化节目资深主持刘天赐最近无端端被传咧，就系话有差人去佢屋企探访之后咧，佢匆忙咧就封咪咧，就翻去佢嘅祖国加拿大啊！咁咧呢件事系一个旅居喺挪威嘅评论人咧，唔知点解佢引述网媒咧就讲出嚟嘅。 但是就找不到第二个消息来源去核实，他本人也都没有作出这个任何的。 突然间有两个人就弹这段嘢话，刘天赐的留言你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我说什么留言 啊他以前都有少少留言，现在有什么留言？听说他受到某种政治恐吓封咪走路，那我说我就有排都冇同佢联络，但以我认识嘅呢位阿刘太编剧界嘅师公咧，佢咧三样嘢咧，第一政治，第二钱银，第三女人啊，系不但啊系谨小慎微，直情啊系好似中世纪啊嗰阵时嘅出征嘅骑士啊个屋企个老婆啊。嗰个腰制带住嗰副嘢咁，你知系咩呢？仲要加多三把锁啊，系咪？佢系一定唔会出事。如果呢啲人，如果佢会出事咧，佢 TVB 嗰阵时出咗事，佢就系一个好细胆嘅人，唔好讲下细胆啦，谨慎嘅人。何况隔篱台呢个文化节目，我啱啱揸车嚟，有咩问题啊？竟然播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唔知系咪受我哋影响？我哋上两个礼拜咪播《红色娘子军》啦，吓！如果隔离台嗰个如果俾差佬因为政治问题敲门咧，嗰、那个咧就唔会系刘天赐，吓、啊！ 咁系边个？ 嗰、那个叫马鼎盛，OK， 系嘛？因为嗰个系讲极多嘅。咩中美大战啊，即系军事专家。 我跟佢泄露国家机密。 唔知系咪？亦都唔会另一个似个马恩赐，因为呢个马平人出身，讲嘢都极之圆满嘅。 嗯。 咁至于岑日飞嗰啲嗰阵时火红年代盘古出身。 嗯。 另外有几个都冇乜点讲，张灿辉嘅哲学教授，仲有文杰华。又是女性主义专家，我成日及佢个嫉妒，冇晒声出。不过我开画展有写话，佢帮衬我，我口下留情。有咩问题啫？系咪先啊？点会因为有差人上门呢？同埋呢个消息之的假咧，系刘天赐喺香港冇屋企噶，佢真正嘅屋企喺佢个祖国加拿大。佢翻出嚟香港咧，犀利啊！ 你唔好泄露， 住 你唔好泄露，唔好泄露行踪啊！又 点会啊？ 静静鸡住咗俾人， 啱唔啱啊？系嘛？所以咧呢一听嗱，但系我唔敢包，我只能够话我所知道认识嘅咧，就唔会因为犯政治钱银女人而招惹到差人上门。 嗯， 系嘛？我哋光明顶讲下有差人冲入播音室嘅机会率，就高过刘天赐。 喂 ，catch one。搵个木店啊！ 童言无忌啊，怕咩？点解你咁迷信噶？啱唔啱？报咗案反而冇事啊！ 系咩？ 好啦，咁啊，今晚咧就讲咗香港电台嘅以前嘅档案嘅影视作品，不如咧就听翻一只佢嘅《香港岁月》主题曲。 我中意。 关正杰， 多谢监制。 逝去可以再夺，心要坚决，来换我他日喜悦。莫以海角寄尘，虚耗光阴，浪费此处艳阳朗。人生港色影，或者世情多冷绝，随风飘零满地，总只向谁求脱。用我香港岁月，倾我心愿，陶我一切热情创意，愿这心决有人细语。 午夜十二点。